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副枯树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佟老将个心说，这主功夫次不了，好像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朋友，尊姓大名？绝命剑客上官雷。 哦， 听说过，听说过。那么请问上官老剑客想跟我伸伸手了？ 来，总钱，你别觉着你了不起， 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了，那叫唬人。 别忘了，去年的皇帝今年就用不上了，你成名是在30年前。要说你那会儿嘛，7、80岁，还行吧。现在你100多岁的人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凭着那个牌子哪儿不好使。哎，董贤，要能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向英王承认个错误，英王是有道的明君，看你100多岁的人了，动了怜悯之心，背不住把你给放了。可你要非动手不可。董贤呢，你看看这个茶架，你一个人浑身是铁，能免几根冰？你就是铜打铁铸的，你能不能出得了剑山蓬莱岛？是吗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我老董头的脾气。我这人啊，命碰金钟三下，不打尿憋子100下。命折我还不弯，越是厉害我还要试试。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100多岁的人呢，也活得够了本了，他平常他也不死，我巴不得有个人把我弄死，我有这口神磊。上官雷，既然你过来了， 就想伸伸手，也不是老董头说句大话，你别觉着你是绝命大剑，今天我就叫你绝命，你信不信？ 好啊，老匹夫接上，晃单掌，立马追风，绝命掌，呜， 奔董老剑个面门便劈，劈上脑袋就碎了，掌没到，风先到了。董老剑哥点了点头啊，看来他的双掌起码也得下过40年的苦功啊。哎，罢了，这么高的能耐，一步十足走入歧途了。不敢多想，上步闪身，唰，身子一拧，一掌逮空。上官雷赶紧撤右掌，现左掌，一个凤凰展翅，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扣老剑客的左花盖穴，那真是出掌如电。老剑客往下一蹲，第二掌没拍着，他把左右手一分，使了个野马分鬃绝命腿，蹦起来就是一脚，脚尖儿扁董前的心窝。董老剑客吐气吸胸，往后一坐，来得好，腾出去了，一脚蹬空，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到一块儿。董前一看，行，这个上官雷的确出手不俗啊，比我差着远了，差得太远了。老剑哥一想，我100多岁的人了，本不想杀生害命，你说这宰个人吧不太好，不如做件好事那么美，但是看今天这个场合，不给他们放点血，不来点厉害的也镇不住他，也罢。海川呐，你师爷为了你老了老了还得造孽呀，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，我就得大开杀戒。董乾想到这儿，就见他那眼睛都立起来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别看谈笑之间，眉宇之中也带出来杀气。二人一转身，啪啪啪啪啪，走走走走，绝命大剑双掌往前一击，叫老君关门，猛扣董老剑客的左右花盖穴。可董乾呢，说了声来得好，往下一蹲，他俩掌乌家击空了。还没等他变招，再看董老剑客左手抓住右手的腕子，胳膊肘往前一陷，就用这胳膊肘上步一顶，哎，打仗呢，讲究是万跨肘洗肩，这胳膊肘啊，您看过那电视剧没有？你看那武打片，你再看那个警匪片，这胳膊肘威力最大，点的人身上就受不了，那还是一般的人，何况是董乾呢？那胳膊肘比铁的还铁，比钢的还硬，啊咔！正给点在心口窝上，绝命大剑上官雷惨叫了一声，这身子离地七八尺，嗖就射出去了，肉啪摔到天王殿门口。 五官挪移，四肢抽搐。绝命了，感情起这绰号不好听。哗一阵大乱，啊，老剑客死了，死得太惨了，每个人都把家伙拽在掌中，要跟董乾拼命。真有那个不知死的鬼，你看上官雷完了，还有步他后尘的，谁呀？他堂弟上官曾，江湖人称绝命走，他亲眼得见哥哥死的那么惨，他是痛断肝肠啊，嗷一嗓子就过来，各位先当一当啊，我要亲手打死董乾，给我哥哥报仇。哎，双掌一错，发起进攻，左右开弓，下了绝情。董老剑客左躲右闪，钻了个空子，飞身行跳出圈外，回过身来一摆手，哎，慢慢慢慢，哈哈哈哈，老朽向来不打糊涂仗，我说您是哪位？上官风，绝命手是也。老头点点头，我说你们起这绰号，这玩意听起来别扭，怎么叫什么不好，非得叫绝命手呢？好吧，既然你看你哥哥死得很眼馋，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。你哥哥走得还不远，正向你招手呢。好，你敢骂我？两个人再次伸手，没有二十个回合，让董乾董老剑客一掌打到他前心上的，啊啪！哎呀，骨头这才掉下来。董乾使了多大劲儿？这一掌把他打到天花板上，在天花板上又反弹下来，摔到天王殿门口，顿时绝气身亡。这就叫人比人的死，货比货的扔啊！那董老剑客这一发威，真好像一头雄狮，把多少年来养精蓄锐存的这点东西全抖了出来，真是出掌如电，神鬼莫测。天王殿又是一阵大乱，云台大剑燕普一看别人上去都不行了，晃宝剑飞身行来战董乾，无量天尊董花衣吃了雄心，咽了豹子胆，一百多岁的人了，你跑到这儿来发威了，别看你连胜了两阵，恐怕你今天这条老命难出剑山，拿命来！刷刷刷刷刷刷刷！燕普手中使这把宝剑叫干将，那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所铸，这把宝剑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乃是宝中之宝。 这云台三大剑要讲究功夫最高最老练的，那就得说燕普，比他师兄无形剑客莫欺雨修显着老练，剑花飞舞，白光缭绕，把董前董老剑客照在当中。今天董前呢有点吃亏，吃什么亏？赤手空拳没拿家伙，就是皮兜子里头装着一对铁锹，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。董老剑客打着打着一看，心里一翻个，哎呀，这个燕普可了不起呀，不愧是云台神剑，我跟他伸手还真要留神，他手中的干将宝剑太快了，扫着我一点我就受不了，所以老剑客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护住上中下三盘，凭的是缩小绵软巧，万跨肘洗肩，滴溜溜身形转动，打算空手进白刃夺他的宝剑。燕普呢打着打着心中盘算，心说罢了，老董头真厉害，人家赤手空拳，我这仗着宝家伙，所以沾了点光，要没有这把宝剑护身，恐怕我也当众出手。看这意思赢不了董前，但是能保住我不栽跟头，哎，那就行。所以他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拼了命的斗董前。在三十来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胜负来。杜清风在旁边一看，唯恐他师兄失了败，他在后头喊了一嗓子：“武灵佛，各位，在特殊情况下咱就得特殊对待，董前厉害非一人能敌呀、啊！各位别看着了，上吧，往上杀！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，上！哇！大帅谭天谭桂林拽出三皇剑，大和尚一目了然僧。哗楞楞晃动金顶九连环，了烟和尚晃动掌中一对金如意，了尘和尚抡起八叉鹿角棒，野飞龙燕雷晃动链子锤，杜清风舞起七星丧门剑，其他的人各拿家伙往上一戳，哗，把董老剑客是困在当中。咱一再提示，不知道您注意没有，这个剑山是群雄荟萃之地，英王手下不是光养白吃饱，这都是大清国著了名的剑侠，哪一个都身手不凡，像谭天三大和尚那都是什么身份，要说集体合力攻击一个人，那以狂风巨浪之势是势不可挡。那么咱也说了，董老剑客确实是高， 那能耐没比的。要是单对单各对各，想把他赢了的人恐怕没有。您别忘了，好虎可架不住一群狼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这不能说董老剑可没能耐，换谁也定不住。董谦一看，呀，这可怎么？窝子狗打群架都上来了，就是把我累死，我也出不了天王殿。哎，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天王殿外头，哇，了不得了，来飞人了，我闪了，叮当叮当，哎呦，哎呦，随着一阵大乱的声音，有几个飞人从外边闯进天王殿，飘落在董谦身旁。弥陀佛，无量佛，师兄不必担心，我等到了。董老剑客一看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心放下了。我这几个师弟来得太及时了。原来来的是谁呀？二师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，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，佟林的亲师爷，这老三位及时赶到了。你看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也就是说，大清国四大名剑全凑在一块儿，谭天、谭桂林、军师彦普，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心头一凉啊，不好，看来剑山要有点保不住。那么这三位从哪儿来的呢？总得有点原因吧。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件事儿。前者咱说了，佟林自己留的剑山，让谭笑龙君桃园神香镇八方断灯断红亮领着灵元桃秀坐船先走，他留下了被英王请进天王殿。咱光说这头，可那方面呢？等过了绵江，登了岸之后，他们一商议，谁都没回家呀，骑着快马赶奔建州公馆，一溜烟就到了。甩灯离安从马上跳下来，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在平堂。再看那厅堂里压压叉叉坐满了老少的英雄，钦差大人年羹尧愁的双眉紧锁，是唉声叹气，正议论佟林的事儿呢，他们老少四辈从外边进来了。天灵侠王凤一看，呀，老朋友来了，快点请坐请坐。怎么样，你们打探出海川的消息没？打探出来了。哎呦，免得人眼睛一亮啊，赶紧就问海川现在何处。哎呀，大人呐，您先别着急，佟林佟侠可什么事都没有，精神着呢。